学生，三个人的出发点其实都无可厚非，但碰在一块儿却使其他人都受到了伤害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每个人都经历着人性的拷问。下面呢，我们接着来收听《求求你表扬我》电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吧。 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在上半段旅行当中，我们听到了杨红旗说自己救了人，找谷歌哥要求登报表扬，但事情的当事人欧阳花拒不承认。谷歌哥还去了杨红旗家中，看见了他体弱多病的父亲。谷歌哥决定找杨红旗和欧阳花当面对质。在场的还有他的爱人警察米一，同事谭伟，以及欧阳花的同学。 来了，欢迎你们啊！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的新助手，叫米一。 你好。 这位 杨红旗是吧？你好。 来，都请坐吧。 告诉他，2月13号晚上我们干什么来着？那天不是情人节吗？我们三个一起到大桥底下的火锅店大吃了一顿，晚上8点多的时候才回的学校。哎，那天艺术系还有舞会，我们玩到1点多才回呢。嗯，很多同学都可以证明的。 你们仨一直在一起，没分开过。 我们三个从来不分开，同吃同住同恋爱。 胡说谁恋爱？我是说将来。 太像了。 这边谭伟偷偷小声对杨红旗说：“ 哎，你可不要乱写啊！他刚才是开玩笑的。不过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在一起的。 需要我们写证词吗？ 要不按手印吧？” 那倒不必，你们又不是犯罪嫌疑人。 其实想得到表扬是好事儿，可是你不能编一个故事去骗表扬，这可就是道德问题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我也不知道。 是你告诉我的。 怎么会呢？我又不认识你。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实在的，我想你干工作一定和你的人一样勤勤恳恳、实实在在，这些都可以表扬啊，干嘛说瞎话？ 杨红旗的头更低了。 杨红旗， 杨红旗突然抬起了头。 我没编瞎话。 经过这次对峙，谷歌哥不知道为什么反而相信杨红旗了。这天他请杨红旗吃饭，想再聊一下这件事情。 那天完了事我还有话跟你说，你跑什么呀？ 你也不相信我？ 我信不信你重要吗？你现在关键是要证明给别人看，证明给你父亲看。那天你不是提到那个烟酒店的老板吗？为什么不找他证明一下？ 还有用吗？ 赶紧吃，吃完了陪你一块儿去。 谷歌哥和杨红旗又来到了那家小杂货铺。 2月14号的晚上，他来过这儿吗？ 2月14号。哎呀，这时间太长了，不记得了。 怎么会不记得？那天下的雨特别大，我来买烟，我还管你借的雨衣吗？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天晚上，他跟我借了一件雨衣，说是第二天还我，那到现在你也没还呢。 行，还吧。我记你没。 谷歌哥拿出了50块钱赔给了老板。 那天晚上这条巷子上发生过别的事儿吗？ 那天晚上雨下得挺大，我也没出去，我不知道。 那天晚上 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啊，走吧。对不起啊。 哎，谢谢。 出了门，谷歌哥和杨红旗一边走一边聊。 你说你这人呢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说要跟人家欧阳花当面对质，见了面了头都不敢抬一下，你说谁能信你？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？ 不敢看他。 你有什么不敢看他的？你救了人了，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敢看他？ 我心里也没鬼，也救他了，就是不敢看。 这没道理吗？ 有道理。 有什么道理啊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敢看？ 因为我一看到我就想起那天晚上他那样了。 对，那天晚上怎么了？ 我不能说。 你又没有强奸他，你为什么不能说呢？ 就是不能说。 那就是脑子进水了。 什么脑子进水啊？那么漂亮个姑娘扒光了躺到地上，你 这样躺到地上怎么了？后来 那坏蛋跑了之后，他就扑到我怀里头了，然后他就哭了，哭得可怜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我就把雨衣就给他披身上了，然后他又告诉我，他学校又告诉我他的姓名，说不能忘了我。 他怎么走的？ 我替他打辆出租车。 车号多少？ 我记那干嘛呀？ 一天夜里，欧阳花敲响了谷歌哥家的门。谷歌哥见他被雨淋湿了，便给了他一身换洗的衣服，让他先洗了一个澡。欧阳花洗完澡后走了出来，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尴尬。 来，请坐。 谷歌哥递给欧阳花一杯热茶。 小云堂， 好，谢谢。顾老师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杨红旗了。 他去找过你啊？ 他说现在他爸得了肺癌快死了，他心里挺难受的，就想上报纸了却他爸的心愿。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非赖着我让我给他作证，证明他曾经救过我，我不肯，他就蹲在我们教室门口死气白咧的，说什么也不肯走。同学都让我报警。 欧阳花的这次来访让谷国哥更加疑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红旗的父亲去世了，谷国哥、谭伟和他们的主编一起参加了葬礼。谷国哥看到杨红旗坐在一边，便走了过去。 不表扬我，你来干啥？我爸都死了，也没看着我上报纸。你走，你走，走走走走走。 杨红旗自己走到了一边，此时的他已经万念俱灰，他把父亲所有的奖状都一同埋到了地下。村长走到主编面前，把刊登有杨红旗父亲照片的那份报纸递给了他。 主编，老杨临走前跟我说你会来看他的。对了，他还跟我说这张相片是你给他拍的。 主编叹了口气，转身问谷国哥， 那份表扬稿到现在还没写好？ 还没有。 主编把那张报纸丢进了埋棺材的土坑里。谷国哥走到村长身边，小声地问他： 你刚才为什么要笑？我笑了吗？你笑了。 他走了好啊，他没有痛苦了，我们大伙儿也不用为他再操心了，你说是不是？ 回去的路上，主编对谷歌哥和谭伟说出了自己的感觉。 我有个感觉，杨红旗这次不像在欺骗我们。 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谷歌，人不可貌相，不能因为那姑娘长得漂亮咱就给蒙了。 谁给蒙了？ 喊什么， 深入调查弄清事实是你的责任，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结论。 哎，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收听影片求求你表扬我的录音剪辑。刚才我们听到谷歌哥参加了杨红旗父亲的葬礼，那么葬礼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 葬礼之后，杨红旗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知为什么，习惯了被他干扰的我，心里竟然萌生出一丝牵挂。 而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，警察抓住了一个罪犯，而此人正是当时欺负欧阳花的流氓。米姨带着谷歌哥一起去见契壳饰演的这个罪犯。 这是西区抓的惯犯，交代的犯罪过程跟杨红旗说的特像。 他们怎么知道杨红旗的？ 我说的。 2月14号的晚上，你在哪儿？ 2月14号， 那天是情人节。 啊，对，啊，情人节，对。我天天过情人节。 你少给我装傻！那天下大雨。 啊，对，哎，那天下大雨，雨下的好大，啊，对，哎对，我那天是12点半回的家，对，我在路上见到一个小妞，漂亮。可惜没有得手。 怎么就没得手呢？说。 半路上蹦出来一个不要命的傻小子，要不然你们绝对抓不到我。我从来不留活口。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，杨红旗真的救过欧阳花，是欧阳花在撒谎。可是这个事实却让欧阳花无法接受，他企图自杀。就在谷歌哥等人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欧阳花也终于说出了心底里积压了很久的真话。 警察来找过我了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 你去过粉巷吗？ 为什么死死地缠着这件事情不放？ 杨红旗的父亲是带着遗憾走的。 一个表扬就那么重要吗？杨红旗需要什么，我都可以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，什么都可以，可是这件事情我做不到， 我真的做不到。 我是一个女孩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将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啊。这几个月我一直强迫自己忘掉，可是你们一步一步地把我逼回来，回到那个我根本无法面对的晚上，就为了一个表扬，就为了一份虚荣，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 啊啊啊 现在就像被扒光了衣服，站在所有人的面前，工作没了，朋友没了，什么也没了。你们满意了？在我心里有两个凶手，第一个凶手是那个坏蛋，第二个就是你。 欧阳花摇摇晃晃地走了，他的同学搀扶着他。谷歌哥也愣了，谷歌哥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也做错了什么，他又带着准备发表的表扬信去找了杨红旗。 明天见报，我们主编写。 不需要。他来找过我了，求我原谅他。我不原谅他，我恨他，我把他给干了。不信，就知道你不信，就像当初不信我救他一样。 杨红旗的表扬信刊登了，谷歌哥觉得这些对他的影响太大了。 在不知不觉中，杨红旗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改变了我的性格。在众人眼里，我变得陌生，变得孤僻，变得不可理喻。我和米姨之间的话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约我去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 我走了。 就这样，告别了朋友，告别了城市，告别了习惯的生活，我独自来到北方。转眼又是一年，那是夏日的一个早晨，我漫步在人群中，恍惚间一团红色飘过，不知是飘在心里还是飘在眼前。 有一天，谷歌哥在路上遇到了一对父子，很像杨红旗和他父亲，他追了上去，没想到正是他们。后来杨红旗还为谷歌哥发了条信息说，我爸的生命出现了奇迹，他说做了好事就该表扬。谷歌哥笑了，抬头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。到这儿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求求你表扬我的导演是黄建新，他的作品常常小处见大，给人意外之感。黄导曾经对媒体说，在他的电影一贯特色上，这部电影的重点是增加了喜剧色彩。他表示，大家经常对某些东西判断模糊，当无法概括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只能用表述的方式。就像这部电影要求表扬的范围，一心想挖掘真相的王志文，以及不想让别人知道事实怕影响前途的陈好，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其实都没有错，但到了最后每个人都背离了原始的初衷，尤其在现实生活中，利益已经代替了理想。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述一个引发大家思考的事实。好了，聊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旅行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首歌吧，求求你表扬我的插曲，郭龙所指的那首日本歌《 来自小河的演唱。今天的旅行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的直升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虽然小小悲哀，